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12月1号起，我国进口关税将下调，西服套装、咖啡机、碧根果等进口商品的税率降幅在 15% 及以上，而婴幼儿奶粉、尿裤等已经调整为零税率，这反映了未来清关速度将会提升。即日起，我国微信还信用卡将对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信用卡还款额超出5000元的部分按0.1%进行收费，不超过5000元的部分仍然免费。由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发，当局决定连续第3天关闭巴厘岛努拉雷国际机场，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少24小时，同时将每6个小时对火山灰动向和风向进行监测。即日到2018年2月25号期间，北京石景山路、富士路禁止南向北方向机动车通行，过往车辆可绕行古城大街、洋庄大街、富士路、金鼎南路。近日，北京市蔬菜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印发施行，当蔬菜供应出现明显下降或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而触发红色预警时，政府将实施市场调控，并向低收入困难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。北京市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3号线东40条站下个月起要正式开挖，将通过对预留站中站的28处进行改造，并新建2个换乘通道，实现2号线和3号线的连接。近日，由网友评选的中国十大口水歌曲揭晓，歌曲《成都》《南山南》《心太软》等10首歌曲入选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还是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青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哦，记得那狂恋。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感伤在心中有一些，了解那些爱过的人，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。这寂寞的季节，又走过风吹的冷冽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音乐 DJ 林奇。网上呢流行一个段子，说歌手李健和主持人撒贝宁作为两个高材生，一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而李健呢通过一首《说句心里话》，撒贝宁呢通过一首《小白杨》，分别被清华和北大保送。李健说清华不是我的梦想，撒贝宁说我的北漂是被迫的。但是玩笑归玩笑，其实两个人呢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霸。李健曾说，我生在哈尔滨，东北人呢有漫长的冬季，没有什么娱乐方式，所以爱开玩笑也会搞笑。有观众互动提问说，我认为李健是个感性的人，其实呢你是个很理性的人，我不知道你自己认同这个表述吗？李健回答说，对，说得很准确，我是一个姓李的人。

再等等看，这四个字是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毒品。平庸的人只会纸上谈兵，优秀的人懂得身体力行。一个人长期处于舒适区，会让你的生活危机四伏。你在偷懒，有人努力；你在松懈，有人警惕。你满口伸张自由的同时，也有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律及自由的真理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你必须叫醒那个沉睡的自己，让自己永远鲜活起来，对工作保持高度的热情，大胆探索你曾一度想要逃避的任务，认真对待自己，认真对待生活。 他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偷了人儿才高明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虽然是春光无限好，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。衬托着春色在人间，请一个清早跟虫儿相见，让春风吹到我身边，轻轻地他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春天里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，感觉不行了再继续重来嘛。这人活着一辈子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。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，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，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，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，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 啊。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当中，很多人的痛苦，包括家庭的痛苦，个人痛苦，甚至包括孩子的痛苦，都来源于两个字，比较。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，我相信很少人活出自己幸福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。人是不能比较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，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。 钱都落入别人口袋，也许是上天故意安排，也许是手气实在太坏。我想要为你赢得一个未来，

全感，才能平衡。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，却碰不到你的灵魂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，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，只在深夜里汇合。幸福了，然后呢？爱情用什么再确认？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四。